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，不是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，其余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虽然你嘲讽我，你所有承诺，虽然都太脆弱，爱本是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，再美的红果盛开不就凋落，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，爱本是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，为什么难过，有什么难过，为什么难过，全都是泡沫，是一刹的花火，你所有承诺，承诺都太脆弱，而你的轮廓，怪我没有看破，才如此难过，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，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，说什么你爱我，如果骗我，我宁愿你沉默， 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，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，再一万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，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，等待最后一夜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深深的告别也还按线终结。

束散去了海边，太阳光灿烂的刺眼， 美丽过深的哀愁，无人能被 灰送大字起字得意也脆弱，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南写满谁的瑕疵，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三行诗的优雅加倍讽刺，退休那点心事，我偷袭你的快乐，给你我的指纹，也说消失那天仍怀念，过敏和灰尘，未来相遇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，正在这一切复古偶妙，废话和青春， 这未真心的宇宙， 美丽不生的哀愁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得意也脆弱，穿过去的现代毫无延续，整个云南写满谁的瑕疵，于是可不可及的小日子为着孤单相遇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三行诗的优雅加倍讽刺，真是那地无知，下载了两次，眼泪渐渐泛滥，瞬间消失，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现实，

将就。 沉默在深海里。